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明星通勤九六九， 通勤九六九， 我是组 长。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。我是周传雄，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

听经典。 我嘿呀，我嘿呀。 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哦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才会为失恋感伤。哦，个天然大方，装作自己毫发无伤。哦，情歌唱到一半，才发现失去对象。真理心难却发现没权利流浪。哦哦哦哦，没有爱人想想也无妨，悠哉独享周末时光。不用再等候电话，不用费心想念他，忽然时间多出了一 的。

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眷恋在我心窝，那么爱你为什么？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二，预计本周呢京城的闷热天气将持续，桑拿继续蒸，大家要做好熬酷暑的准备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，最高气温28度，北风4到5级，天气可能终于转小雨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4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丰台在25到28度，大兴在26到28度，海淀在25到29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妙峰山24到30度，青龙峡24到28度，双龙山森林公园在25到28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季减肥有哪几大禁忌呢？夏天想要瘦出马甲线，瘦出大长腿，但是很多人都走了好几个弯路了。有些人呢认为不吃早餐就会瘦，不吃早餐会让身体处于空腹状态，血液中的糖分降低会让你食欲增加，到了中午你就是会吃很多了，然后热量呢就会狂增，而空调温度太低，长时间待在冷气房会引起人体内人工冬眠效应，就是人体的代谢水平会减缓，再加上久坐不动，食物便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腰腹，而且呢体内水分不易排出，有水肿现象，这些因素都是导致你减肥减不下去的原因哦。我们经常去北京动物园看动物，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动物园里这个具有历史年代的建筑呢？它就是畅观楼。畅观楼位于动物园西边的农事实验场旧址，革命先驱孙中山来京时曾在此居住，建于清光绪34年。整个建筑不再是中式风格，而是浓烈的巴洛克风格。其实啊，北京还有很多冷门的景点，这就需要你慢慢发现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，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唉，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，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，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